就弄死你。 强姐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，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，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？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伟，你俩过不去。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？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。 说。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。 于南、王千源、南宫敏领衔主演。 那天晚上之后，我的生活就不一样。 根据虚衣瓜小说《淡色的月亮》改编。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， 把密码告诉他。 你真的吗？那个密码？ 就这样问一句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，他来家里看吗？ 没有啊， 是。 41集，钟粹宫内，慈安太后刚刚睡过午觉起来了，觉得精神抖擞，兴致勃勃，想到院子里面走走。尤毅说道：“ 主子，外面有风，还是在房子里歇着吧，免得受了风寒。” 不碍事，我就去看看那些金鱼。慈安太后最爱养鱼，凝视着那些五彩斑斓畅游于绿水碧草间的鱼儿，能把一切烦恼抛得一干二净。鱼缸里养着几条金鳞凤尾的龙睛大鱼，慈安太后看着忍不住取过勺子，放了些鱼饵投入到鱼缸里。看到鱼儿都来争食，慈安太后笑着说：“鱼儿真蠢啊，身在缸中还要争食吗？” 太后，如果有人暗地里给他们些毒药，那鱼儿可就活不成了。 慈安太后听了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：“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呢？他们也有生命啊，谁忍心毒死他们呢？” 正在这时候，由衷过来说慈禧太后让人送吃的来了。 哦，什么东西？ 啊，太后，是一盒小食品。慈安太后一听，急忙叫唤进来。只见李三顺手捧着盒子，喜气洋洋地走进来，说道：“ 奴才李三顺给太后请安，这盒子里面的食品是外臣供进来的，我们太后说挺不错，让奴才送盒给太后您尝尝。”“ 好啊，打开来我瞧瞧。”于是尤毅揭开盒盖，只见黑漆漆的大瓷盘中盛着十来块鲜艳无比的玫瑰色蒸糕，有做成龙凤似的，有做成小鹿的，松仁和枣泥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慈安太后忍不住拿了一块放到口里，细细地咀嚼起来。“ 真不赖啊。哦，回去跟你们主子说，我很高兴啊。” 李三顺出去了，慈安太后边吃边观赏着那些可爱的鱼儿。忽然觉得头晕眼花，刚要开口便倒在地上。 太后，太后！ 由于见状，慌忙与一帮太监们把慈安太后抬到屋里，一面赶紧通知净室房传御医诊脉，一面派人到长春宫去奏报慈禧太后。只见慈安太后脸色惨白，痛得在床上乱滚，眼中的泪水和额上的汗水一直往下流，口鼻之中鲜血流了出来。不等太医到来，此时慈安太后命已经没了。时间正是光绪七年三月初十。慈安太后为人慈祥和善，以仁厚著称于大内，平日里很少责罚太监宫女，有时候小太监的衣服破了，他还亲自的给缝上。而他的猝然离世，使得钟粹宫的太监宫女们如丧考妣，一时间哭声满天。长春宫内，慈禧太后正在焦急地等着消息。自李三顺把那盒点心送去，她就心神不定，唯恐没毒死慈安太后，却是自己露了马脚，忍不住又问李莲英：莲英，这邹恒的东西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？ 哎，太后您就放心，送进来后奴才还亲自给猫试用过。 那怎么现在还不见消息传来呀？我这眼皮跳个不停，该不会…… 就在这时候，一名小太监匆匆进来，跪下急报说：禀太后不好了，我们主子他…… 他怎么了？你这么慌慌张张的。 我们主子他归天了，连御医都没来得及诊治。 听了这话，慈禧太后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装模作样的说： 他是什么病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死得这么快？奴才也不知道，奴才只见他脸色惨白，直喊肚子疼。然后…… 好，去吧，不准多问多说，否则闹出声来唯你是问。 等那小太监走完以后，慈禧太后终于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，随后便带着李莲英假惺惺急切切地来到钟粹宫。一进屋，慈禧太后就扑倒在慈安太后的身上哭个不停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着： 姐姐呀，姐姐，你死得好苦啊，你我姐妹患难与共，苦熬20年呢，如今你怎么就这样撇下我走了？往后叫我怎么过呀？ 李莲英这时候啊，也是泪如串珠。李莲英这时候哭得也是很伤心，于是就劝着说： 太后多保重身子啊，往后这大清社稷还靠您支撑啊，现在该告诉王公大臣们了。 慈禧太后听了，立即就停止了哭泣，传谕下去，令王公军机大臣、六部九卿、领侍卫大臣、八旗都统等立刻进内，听候召见。慈安太后驾崩的消息传出，犹如晴天霹雳，王公大臣们无不感到奇怪。上午慈安太后还在坐朝，而且看着很健康，怎么午后就突然驾崩了？急忙穿上素服，抱着满腹的疑团进宫而来。左宗棠这时候开口说话了： 这事奇怪啊，难道有鬼不成？ 尚书王文韶也禁不住说道： 早晨的时候我觐见母后皇太后，并没有看出她有什么疾病啊，难道数小时就归天了？ 哎， 况且如果有病的话，一定会传太医。怎么连太医都没有传进来，他就蹊跷啊。协办大学士李红藻一看，急忙说着：好了好了，咱们赶紧进去啊，看药方子。这药方子一共是5张，都是初十这一天的。左宗棠见了又忍不住开口问：不可能这么突然，该有初九的方子才对啊。军机大臣用一种戒备的神色说：初九的方子还没下来，这次的事咱们要处处小心啊，别弄出意外麻烦来。说完以后又用眼睛瞥了左宗棠一眼。左宗棠当然明白，虽然他有很多话想说，此时却不得不应验下去。一行人鱼贯而入，只见慈禧太后坐在矮凳上，面目表情并没有憔悴。各王公大臣行过礼，分立两旁，正等要说话，慈禧太后先开了口： 哎呀，真没想到东太后向来没有大病，这连日来也没听见有什么动静了，谁想说不好就不好，哎，简直让人措手不及。我们姐妹患难与共20多年，刚说能过几天清闲的日子，哪知道她竟然走了。说着又挤出了几滴眼泪。 军机大臣宝云上前奏道：皇太后节哀，如今一切事情都需皇太后主持，千万不能过于伤心，又碍圣体啊。 我怎能不伤心呢？这大事啊，你们得多尽点心。 这时候尚书王文韶上前跪奏： 母后皇太后大行，还没有检验尸体，照例应该传他的家属入宫瞻视啊。 他这点心思岂能瞒过慈禧太后？只听慈禧太后说： 啊，已经检验了，一等可进去瞻视一番。 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准，一行人在宝云的率领下进入内寝。只见慈安太后面色如土，眼睛并没有闭上，脸庞稍有些扭曲，就像曾经饱受了折磨。众人见此情景，不由得嚎啕大哭。过了片刻，慈禧太后说： 好啦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再哭又有何用啊？你们只要把他的丧礼办得周到一点儿，便对得住他了。 众人虽然满怀不喜悦的心情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停止哭出来。慈禧太后又问道： 怎么不见恭王爷呀？ 宝云回答说： 臣已派人通知了，想来也该回来了。 这时候只见左宗棠一个劲的挤眼睛，嘴向外撅。宝云偷偷向外看，哦，原来恭亲王正向这里走来。于是急忙向慈禧太后说： 臣出去方便一下。 然后便迎了出来。恭亲王福晋上年病故，这时候正在昌平下葬，闻听慈安太后驾崩，急忙兼程回京。见宝云出来，急忙问道： 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怎么这么突然？快拿方子来看。 看到恭亲王如此激动，宝云深深地感到不安心，赶紧将他拉到一边，沉着脸轻声地说： 刘爷，你可千万要沉住气啊，明朝万历以后，这宫中的事情你难道不明白吗？ 什么？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 宝云是恭亲王一手提拔上来的，二人之间无所不谈，当下便将所听到的一些事情细细的给恭亲王说了。恭亲王一听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好半天才长叹道： 气数， 哎，以后办事更难了。哎，六爷，这会儿你可千万要冷静，别又惹出什么麻烦来。 宝云不放心的又低声嘱咐着。 哎，难呐、啊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呐、啊。 即便我不说，外头不知道还会有些什么离奇古怪的流言。 也难怪，本来就是件离奇古怪的事啊。 说完，恭亲王便黯然神伤地走了进去，免不了又是一番的顿足长哭。慈禧太后看看各王爷都来了，就说道：东太后不幸于今天归天，中外人民无不哀悼，恭王爷你等赶紧给他恭你尊号后旨选择，还有你一道遗旨，明天宣布。至于丧礼，你与醇亲王、大学士宝云、李鸿藻、侍郎荣禄，还有一些大臣们，抓紧把丧事给办了。 恭亲王听完以后冷冷地问道：那病情一段如何叙述啊？ 就这样说好了，初九偶尔小病，皇帝还问过安，不想第二天病势突然变重，言到虚实神就散。 臣听说没有初九的方子，是不是太后您…… 看着恭亲王不依不饶的样子，慈禧太后不由得大声喝道： 大胆，谁说没有初九的方子？你这意思岂不是在怀疑我吗？ 宝云见此情景急忙跪奏： 太后息怒，恭王爷这几天伤心过度，一时言语鲁莽，求太后原谅。 左宗棠等人一看，也纷纷跪地给恭亲王求情。慈禧太后本想杀鸡给猴看，一见众怒难犯，只好说： 都起来吧，恭亲王伤心过度，我不追究就是了，下去赶紧办。 一行人来到军机办事处，左宗棠还想着与恭亲王来追究这病到底是怎么得的，又是怎么死的。而恭亲王摇了摇手大断说： 事已至此，多说又有何用啊？还是你遗诏要紧。 当下便由李鸿藻起草遗诏，一看恭亲王这样，众人再不好多说什么。第二天午后，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坐在玉带桥上，眺望着碧波湖水，谈论着长寿养生之道。宝云手拿拟好的遗诏走了过来： 请太后过目。 恭王爷呢？怎么他没来呀？ 恭王爷现在正忙着准备丧礼事宜，所以让臣呈上来。 哼，拿过来吧。 慈禧太后看得很仔细，用手一行一行指着念，念完以后，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修改。这一道遗旨颁下以后，臣民思念慈安太后恩德，无不痛哭流涕。第二天，上尊号为真，由内务府颁发给各衙门、各旗营校部，并且传各知府衙门。一时间，紫禁城内外哭声痛天。转眼间，到了阳春三月，紫禁城的花园装饰得非常漂亮，胜似天上宫阙，园内的桃花柳绿，百花吐艳，尤其是那小巧的海棠花，在暖融融的阳光下，从远处看去，白的显得更白，粉的显得更粉，红的就像绿丛中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相映生辉，绚丽夺目。怪石嶙峋的假山后面，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说笑声： 莲英啊，这次还多亏了你啊， 不然我还不知怎么受气呢。 哎，太后您说哪的话，这都是奴才们应该做的。 啊，本想升你为内廷总管，可现在呀情形复杂，等过阵子再说吧，免得恭王爷他们又指手画脚。从明天起啊，你带二品花翎顶戴。 李莲英听了不禁心花怒放。 大清朝定立太监官品不得超过四品，就连安德海最得宠的时候也不过四品，而他李莲英现在是二品，这可是大清朝史无前例的事啊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连忙跪地答谢：“ 起来吧，以后尽心服侍就可以了。” 太后，现在关于那边的死因，外边议论纷纷，很是不利啊。您看， 知道是谁走漏的风声吗？ 这个倒不清楚，奴才想十有八九就是那边的奴才们，不如让他们 怎样。 奴才想斩草必须除根呐，不如让他们随主子去吧。 慈禧太后沉吟了片刻， 好吧，午后你带人去办。不过那个犹太监别杀了，带回来。 这真奇了怪了，难道慈禧太后这会儿发了善心吗？原来自从那天见到那个忠厚中蕴含着机灵睿智的游弋，慈禧太后就喜欢上了，总想让他来服侍自己。但游弋是慈安太后的贴身太监，他怎好开口要人呢？这会儿李莲英一提起这事儿，倒让他给想起来了。虽说仍然是三月，可正午时光却骄阳似火，宛若已经到了盛夏时节。刚用过午饭，李莲英便带着李三顺等徒儿直奔钟粹宫而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